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举世闻名的尼罗河上，一艘豪华的游艇之中，接连有三个人被谋杀，而同在船上的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最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侦破了这个案件。说到这儿，相信大家一定都猜出来了，这就是英国著名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今明两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之中，我们就来一起重温这部经典译制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影片取材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她小说的英文版销量就超过了10亿册。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为了影片，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最为精彩。这部影片让人印象最深的，除了扑朔迷离的情节之外，也许就是那些演技出众、风度翩翩的大牌明星了。事实上，电影之中至少有5位是奥斯卡奖的获得者，而大侦探波洛的扮演者是美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彼得·乌斯蒂诺夫。他曾以《斯巴达克斯》和《托普卡皮宫》两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这部影片是他第一次出演波洛，这部影片也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用豪华阵容进行译制的，配音演员包括毕克、邱月峰、童子荣、于鼎、苏秀、赵慎之、李子、刘广宁、乔真等著名配音演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改革开放40载，译制经典嗨跨年。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译制影片。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您说我没心肝？ 您肝胆俱全。 说我干巴巴的？ 不，你湿乎乎的。 尽享听觉盛宴，重温美好回忆。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嗨跨年。 林纳特和杰基两位女士是一对好友， 杰西把他的未婚夫 Simon 介绍到林纳特家工作，不料他们却相爱结婚了，然后去埃及度蜜月。林纳特和 Simon 在埃及进行的游玩，他们爬到了金字塔顶上，海誓山盟：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烂骨头， 烂骨头， 想得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快活吗，亲爱的？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最美的人， 最幸运的人，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这时杰基突然出现了，看到他的未婚夫成为了林纳特的丈夫，他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可在威尼斯，在布林列西，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真是太巧了。 嫁给干嘛？ 他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下贱，非常非常下贱。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再见。 林纳特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他配出了林纳特这个富家女子的高傲，而刘广宁配音的杰基一上来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开朗，让人一下子就听出了两个人角色性格的不同。在一个盛大的舞会现场，本片的主人公比利时侦探霍尔克里波洛又遇到了他的老搭档约翰尼雷斯上校，他们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合作侦破过很多离奇的案件。这时本片中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儿一一登场了，其中有林纳特的律师潘宁顿、医生贝斯纳、范斯库勒太太和他的护士鲍尔斯、女作家奥特伯恩太太和他的女儿罗莎莉、不修边幅的激进主义者福格森等等。众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开始了尼罗河之旅，谋杀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游艇靠岸后，林纳特和 Simon 到古埃及神庙游玩，他们走到了一根柱子下，一块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Simon 和林纳特躲过了从天而降的巨石，继续去参观，而他们又看到了杰基，原来他也一起上了游艇。时间来到了晚上，人们都回到游艇上休息，而众人都分别来找林纳特，原来是他牵扯的关系太复杂了。在餐厅里，一向保持清醒头脑的波洛侦探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连范斯库勒太太、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分别跟他说话时，他都是晕晕乎乎的。 波洛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好听点的。 好听点的。 杀人多点啊， 杀人多点的。遵命太太。 明儿见。明儿见。 明儿见。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 ，Boris。 是啊，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 哦，妈妈。 不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脚。不那边是河。不 今晚尼罗河有点起浪。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到了。不进去吧。 再见。 再见太太。 晚餐结束了，在林纳特和 Simon 等人打牌的时候，奥特伯恩太太和女儿罗莎莉在一边看书，杰西却喝得醉醺醺的来到餐厅中撒酒疯。 去了？ 是啊，月光下可真美， 可真是蜜月之夜。牧师的女儿要是不喝别的，光喝水，到头来准是酒鬼。 一方块。 塞吗？ 啊， 该你了。 啊，对不起。 跟你叫牌。 加倍。什么？ 他心上人，可是个负心的人。来喝点。 哦，不，谢谢。 你说你叫什么牌啊？ 对不起。 母氏的婶娘本来是滴酒不尝的，等到喝了香槟就没个完。干杯。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走神了。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不变心。 这 他心上人， 我想睡觉了。 我看是该睡了， 是该睡了。 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当心别喂臭虫。 走啊，三毛。 啊，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再见。 再见。 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萨洛梅奥特本，小作家。 萨洛梅，她是不是砍过谁的脑袋？我看有个人就是要掉脑袋。 我看你够了吧？ 够什么？ 喝够了。 喝够了，这碍你什么事了？ 是没我的事儿。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害怕什么？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啊，我可真得走了。 嗯，不不，别走，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别说了，杰给。 什么？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睡觉去。听着，杰克， 我先打死你。 杰克。 塞蒙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上去劝阻，哪知道杰基趁着酒劲儿居然掏出手枪来，一枪把塞蒙的腿给打伤了。杰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吓得把手枪扔到了沙发底下。 我干了什么了？ 这时激进主义者弗格森走了进来。 我就叫贝森的大夫， 送他回客舱，让他静一静。 我干了什么了？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好了， 塞蒙，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在刚才的一段情节之中，杰基的配音者刘广宁把杰基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表现得惟妙惟肖。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活着还是不活？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意志经典。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典意志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人们把塞蒙抬进贝斯纳医生的房间，弗格森再去找枪时，枪已经不见了。人们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天早上，尼罗河上的惨案就发生了。林纳特死了，他的头部中了一枪，床上还有一个用血写的 J。 波洛侦探对船上的每一位乘客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尤其是他们和林纳德的矛盾，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案情一时并没有什么头绪。波洛侦探决定先去休息一会儿，好好的考虑考虑。他在洗漱间里发现了一条毒蛇，这时雷斯上校赶来救了他。他们来到船的顶层去询问范斯库勒太太。范斯库勒太太的配音者是赵慎之，她是天津人，解放初期在炮兵文工团当话剧演员。她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最终把话剧腔变成了配音需要的腔调。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段赵慎之和毕克的配音对白，十分精彩，一起来欣赏吧。 是你吗，波洛先生？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当然。啊， 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是的。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砰的一声，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太妙了，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谢谢林先生。 别客气。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新式的R2修真手枪，四发的。 嗯， 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用大理石烟灰缸跑沉到河底。 还有我的披肩。 这是你的吗？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我指的是波斯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多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夺去了？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你干嘛用这种常见的欧洲式的眼光看着我？项链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我是个可恨他爱偷听的人，太太。我听说你很羡慕那些珠宝，而且要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这该死的巴尔斯， 据我看你对珠宝简直是着了迷了，太太。对德尔太太的项链垂涎三尺，而且你下决心想弄到手，甚至不惜盗窃或者谋杀。你不否认吧，太太？我能想象出你昨天晚上在甲板上等候德尔太太睡觉时的情景。 要紧， 碰巧你看见休息室里有人开枪。 打死你 Jackie。 等舱里没人的时候，你抓住机会拿走那把枪，到德尔太太的舱里，你知道她丈夫不会在那儿，你打死他，把床边的桌子上拿走项链。 把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拼着命来控告你对我恶意重伤。 我要更加拼命地在船上搜查那串项链，特别是在你住的那间客舱里。太太，祝你下午愉快。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法国小人。 比利时小人，太太。 在这一段对白之中，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波洛精彩的那一句：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在配音的时候，毕克反复地去思考对白中的含义，最后才有了失踪、被窃、偷走这三个词绝妙的搭配。这样一个词比一个词更有内涵。影片中人们从海里打捞上来劫机的手枪，还有范斯科勒太太的头巾，波洛侦探推断是他为了窃取林纳特的珍珠项链而杀人。这时他借机狠狠地讽刺了范斯科勒太太的变态和贪婪。侦查在继续进行中，波洛侦探推断是潘宁顿律师从神庙的柱子顶上推下了石头，而潘宁顿也是大发雷霆。又到了晚上，人们发现林纳特的女仆路易斯被人用刀割断了喉管。这时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说她看见了凶手，他们一起来到了贝斯纳大夫的房间，见到了塞蒙。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鲍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鲍里奇还好的侦探。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多尔先生， 我们是个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 三分钟啊， 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真是的， 讨厌的家伙。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这很可能。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请说下去，太太。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是朦朦胧胧的。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啊。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正当奥特伯恩太太说到最关键的时候，他被人一枪打死了。波洛侦探跑出去，发现地上扔着潘宁顿的手枪，但是凶手却不见踪迹。而此时波洛侦探终于明白谁是凶手了。 是潘宁顿的。 我听到砰的一声，又出什么事了？ 奥特伯恩太太被打死了。潘宁顿先生， 什么？ 这是你的枪吧？ 谁都可能从我仓里拿走枪，都知道那儿有枪。我那天就跟你说了，我出国旅行总带着枪。 凶杀案应该到此为止了。很不幸，我把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我想请大家到休息室谈谈，把案情全揭开来。我看再过半小时吧。 奥特伯恩太太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她在本片中所配出的语言语调和影片中演员的声音十分相似，十分恰当地表现出了影片当中高傲偏执的女作家的形象。一连几天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艘船上，面对这样的情况，侦探波洛能够破获案件，查出幕后凶手吗？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就暂时说到这里。

你快乐吗？